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 一天，松坡陵园的经理来找郑川，说在林小月的墓前见到一个女人，女人说她在等郑川。于是郑川和云杂志的嫣红一起来到松坡陵园。 这是一栋红砖的楼房，楼下办公，楼上便是工作人员的宿舍。两管理员躺在床上，他憔悴的脸色使他看上去像是生了一场大病。庞主任说：“ 阿亮，这个林小月单位上的人呢，来了解情况啊，好好谈谈，也许啊，你的病会轻松。”啊， 说完了，庞主任因为有事儿，就告辞出门走了。梁管理员将他在林小月墓前遇到的事情又讲了一遍，和郑川、嫣红已经知道的情况差不多。嫣红问：“你以前在墓地遇见过类似的情况吗？”梁管理员说：“ 我从来没有啊。我在这里工作十多年了，从来就没有遇上过什么鬼魂呢。曾经有同事在夜里听见墓地的方向有哭声，我也敢摸黑进墓地去查看，可是结果呢，什么也没有发现呢。哎，这儿的人都说我的胆子那最大了，可这回真要是面对面的看见鬼魂，我还是真挺不住了。” 嫣红细心地问：“前天傍晚你去墓地的时候，是不是本身正在生病啊？头昏发烧什么的？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会不会产生幻觉，也就是说看花了眼呢？” 梁管理员认真地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当时我身体很好，头脑清醒，怎么会看花眼呢？笑话笑话，那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站在面前还会看错呀？哎呀，我现在才知道，这鬼魂要是显形的时候啊，那真的跟这个活人是一模一样啊。” 在梁管理员那里一无所获，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是真的发生过。郑川和嫣红沿着管理处外面的石梯向山坡上走，郑川要在同样是傍晚的时间去林小月的墓前去看。嫣红尽管认为这没有什么用处，因为他并不相信鬼神，但是考虑到郑川作为被卷入其中的当事人，其破解神秘的迫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郑川一边走一边对嫣红说：“梁管理员不可能产生幻觉，因为他听见那个女人说出了我的名字。你想一想，这个管理员他并不认识我，如果是幻觉，他 他不可能听见我的名字的。 这确实蹊跷，燕红无法回答。 此时他们走上了山坡，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，天地间浸染着淡墨色。放眼望去，无数坟墓布满了山坡，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。 跟我来。 燕红凭着以前来过的记忆辨别了一下方位，然后对郑川说， 这里有上千座的坟墓，稍不小心便会迷路的。 他们沿着一条小径往前走，两边是整齐的墓碑，他们一个一个地竖立着，上面刻着字，有的还嵌有死者的照片。郑川的心跳得很厉害，不是怕这些坟墓，而是为即将见到林小月的坟墓而紧张，就像他早年跟他第一次的约会一样。走了很久，暮色更浓了，郑川停下脚步问， 怎么还没有到啊？快了。 燕红说， 我们在刚才的岔口也许走错了路，现在又回到了正确的路上了。 山坡连绵起伏，重重叠叠的坟墓仿佛无边无际，死者在这里成了沉默的大多数，生者走入其间倍感荒凉和孤独。风起来了，一些插在坟上的招魂幡瑟瑟地发抖，明前的纸灰飞在空中，这些没有生命的黑蝴蝶起起伏伏，让人隐隐地嗅到烟火过后的余味。林小月的坟墓静静地在这里出现了，郑川一眼看见的时候，耳膜里响起了一阵轰轰作响的音乐，那音乐像瀑布。他脸上有点发热，或者是发冷，坟墓在他的眼中有点像林小月蹲在地上的样子。他将燕红带来的白菊花放在墓前，燕红说， 林大姐，我看你来了，还有你知青时代的朋友也来了，你高兴吗？ 这个时候，坟墓里传出了林小月的声音。这个声音只有郑川才能听见，那是他18岁时的声音。 人死了，就永远没有了吗？ 郑川说，是的，永远没有了。 永远。 林小月的自语声。那时她的脸颊红得像苹果，他们是坐在乡村的溪水边谈到死亡问题的。那时候他们年轻的让人羡慕，溪水中有3-2只鸭子在戏水，云彩落在水中，天上人间融为一体。 林小月把一块石子抛进水里说， 人要是真有灵魂都好啊。 此时燕红的一声低叫将郑川带回了现实，暮色浓厚，坟墓清冷，燕红望着远处说， 有人来了。 谁来了？是梁管理员遇见的那个女人吗？ 她该是林小月的灵魂了， 她说她在这里等郑川。是时候了，夜色正在降临。远处的坟丛中，一个人影被暮色笼罩着，但是他并没有向这里走来，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。郑川对燕红说，是一棵树。 我们走吧。 燕红显然已经沉不住气了， 没有人会来这里，梁管理员遇见的女人也许就是一个过路人。 燕红说完，自己也感到理由并不充分，因为天快黑的时候，谁会从这里过路呢？那女人还说她在这坟前等郑川， 这真是燕红平生遇见的最大的疑案。可是他不能陪郑川在这里久留，天已经黑下来了，坟墓之间的小路已经变成了一条灰白色的带子。他突然后悔不该这样的贸然出行，坟地里出现这样的怪事，凭他们两个人怎么能搞清楚呢？燕红坚定地说，我们必须走了。同时不管郑川是否同意，便转身往小路上走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听见郑川跟上来的脚步声，便回头对他说，姐姐对了，你这样想吧，就算真是林小月的灵魂叫你来，你也来了，心意到了，事情也就结束了，是不是啊？他们回到了陵园管理处的时候，屋里已经亮起了灯光。庞主任笑呵呵地望着他们说，怎么样，事情搞清楚没有啊？郑川摇了摇头。庞主任拍了拍郑川的肩头说，没关系，说句宽慰你的话吧，就算是有鬼魂找你也没什么，鬼魂又不都是要害人的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人还没有这个机会，守着这个陵园却都从来没有遇见过鬼魂。我们的职工跟我打赌，半夜去坟地里走一圈，我去了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呵呵，干我们这工作呀，那要是没有胆量可不行啊。郑川正要向庞主任告辞，突然看见梁管理员正坐在屋里吃一大碗方便面，便走过去说，梁师傅，你的病好了。 嗯，好了。 梁管理员咽下一大口面条， 这事儿总得有人来担着，你来了，我一下子就轻松了。 郑川和燕红从管理处出来，向停在空地上的汽车走过去。郑川一边走一边想着梁管理员的话，这事儿总得有人来担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他来了，这事儿就转到了他的身上，所以梁管理员的病就好了？郑川打开了车门，坐在驾驶位上，燕红也从另一边上了车。郑川侧着脸说，肚子饿了？燕红说，没关系，我们回城去吃吧，40多公里，一会儿就赶回去，在这里我是连水都喝不下，总觉得鼻子里有坟墓的气味。郑川发动汽车，轰轰的几声过后，声音便停下来，再试仍然打不着火，奇怪，这车可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啊。郑川不停地发动，没效果，他的心突然发紧，一定是林小月不让他离开这儿了。燕红对他这个想法似信非信，他望着车外的景色，远处的山坡已经像一道黑色的墙。别想了，他自我鼓励似的说，点不着火是小毛病，你会修车吗？郑川说在公司里有专职的驾驶员，他自己从来没有修过车，不过这种小毛病他也会修理的。说完他便跳下车去查看去了。折腾了好一会儿，郑川重新上了车，擦了擦手，一切正常。轰轰，仍然是点不着火，这急死人了。燕红开始紧张，难道这里真的有什么神秘的事情发生？周围一片黑暗，坟地里的景象开始出现在眼前。夜间的乡村公路仿佛在漆黑中消失了，只有雪亮的车灯才能将它一段一段地找出来。路面像水一样对着车头流过去，夹道的树被车灯照亮了下半截的躯干，像永无尽头的栏杆，不断地向后退过去。 燕红终于轻轻地吐了一口气，对正在开车的郑川说：“这车不会再出什么事儿了吧？”“ 不会了。” 郑川望着前方的道路说：“这车很正常啊，刚才启动，不一定是坟场的雾气将它绊住的。”“ 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！”燕红想笑，不过细想也真奇怪， 这车在陵园旁边就是启动不了。直到那个胖主任发现后，远远的高声叫道：“你们怎么还没有走啊？” 奇怪的是，胖主任洪亮的声音刚落，这个车便轰轰的启动了。 离开坟场，汽车像潜水艇一样的驶入了黑夜，车灯将夜幕撕开了一条雪亮的缝。长久生活在城市里，燕红很久没有感受过真正的黑夜了。他突然想到，这也许就是死亡的颜色，因为对死者而言是无所谓白天和黑夜的。永远的黑和永远的明亮是一回事。你说，林小月知不知道我们今天来过呀？郑川侧着脸问。燕红说：“ 他知道。” 尽管燕红不相信真的有灵魂看见了他们的墓前，但对生者而言，这样想，心里宽慰了一些。郑川接着说：“那他为什么会不出现呢？”郑川的认真劲儿让燕红有点头晕，那个墓地管理员遇见的怪事没法弄清楚了。郑川相信那是灵魂在线也可以理解，只是燕红发现自己正在慢慢的由清醒变得糊涂。他一闪念想到，在林小月的坟墓边时，暮色中的一棵树很像一个人影。他拍了拍额头，阻止自己的思绪东飘西荡。突然，一声尖利的刹车声让燕红大惊，幸好他系了安全带，不然就撞到了挡风玻璃上去了。他紧张地说：“ 啊，出什么事了？”“ 郑川扶着方向盘，声音发颤：“我撞上人了，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。” 啊！ 燕红头脑里嗡的一声，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，说：“ 赶快下车救人！” 他和郑川都手脚发抖的下了车，到车头一看，地上没有躺着人。燕红弯下腰去看车的底盘，下面黑黑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郑川从车上取来电筒一照，车下什么都没有啊。燕红松了一口气，这才发觉背上已经出了冷汗。啊，谢天谢地没撞上人。他望着郑川说：“你看错了吧？”郑川迷惑不解，他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明明看见一个白衣女人突然出现在路上，我踩刹车已经来不及，车头已经对她撞上去了呀。”郑川晃动着手电，将前后的路上和公路两侧搜寻了一遍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他们重新上车，缓缓启动。燕红说：“ 也许你有点疲倦，看花眼了。嗯，一定开慢一点啊。” 郑川点头称是，他让车以中速的行驶着，前面是一个弯道。他转动方向盘， 突然那个女人又出现了。这一次郑川看得清清楚楚，在车灯的照射下，那个一身白衣的女人就站在路中心。她抬起一只手遮在脸上，仿佛和车灯直射似的。 郑川猛打方向盘，想从她的右边驶过去。与此同时，那女人突然闪到了右边的路上， 郑川只得一脚将刹车死死地踩下。 啊！ 严红尖叫着说：“ 又怎么了？” 郑川全身发软，指着前面说：“那女人又拦在路上了。”而就在他指着路面的瞬间，他看见路上空空荡荡的，一个人影也没有啊。这一刻他想起了前段时间高伟的做的一个梦，他说他梦见郑川开车驶在乡村路上，经过一片坟地，撞到了一个白衣女人。燕红指着路边说：“ 啊，要不把车靠到路边，咱们休息一会儿吧。你看刚才有一家饭馆还亮着灯呢，我们的肚子也饿了，吃完饭再走。我看你是太疲劳了。” 饭馆？哪儿来的饭馆啊？刚才怎么就没有注意到呢？郑川觉得有些蹊跷，下车一看，离路边几米远的地方，那饭馆实实在在地亮着灯，里边摆着几张方桌凳子，然而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个食客。郑川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是真的饭馆吗？” 燕红拍了他一下说：“你怎么了？走啊，我们去吃点乡村的风味菜呀，走。” 这个时候，也许是听见了停车的声音，一个中年妇女已经出现在饭馆的门口。“ 吃饭吗？快进来坐吧。” 她热情地招呼着。这是一对夫妻经营的小店，女的忙着切肉切菜，男的在通红的炉火边掌勺炒菜。燕红对着灶台边喊：“ 老板娘，先来两杯茶水。”“ 来了来了。” 老板娘端来了茶水，看了郑川一眼说：“ 这位大哥很面熟啊，不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吧？” 郑川心里一阵惊悚：“我从来没有来过这儿啊，怎么会面熟呢？”他尽量不去看这个女人的脸，只是对她摆摆手，表示自己从来就没有来过这儿。饭菜很快就端上来了，郑川这才觉得自己饿极了。他和燕红默默地吃起饭来，空气显得很冷清，他们一时没有说话。这个时候，燕红的手机响了，他将手机贴在耳边，发僵的脸显得有点生动了。燕红对着手机说：“喂， 啊，我正在回城的路上。嗯，是的，很安全的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那会出什么事儿呢？ 别迷信了，什么眼皮跳要出事儿，你的眼皮跳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自己注意点就行了呗。”“ 对，没事儿。”“ 嗯，你怎么还没吃晚饭呢？都晚上十点多了，别饿坏肚子。”“ 嗯。”“ 别等我一起吃饭了，告诉你爸，我现在正在用餐，在公路边的一家小饭店。”“ 嗯， 你怎么变得迷信起来了呢？什么公墓附近的小饭店要当心呢？有鬼是不是？”“ 哼，好了，我的饭菜都要凉了，拜拜。” 燕红收起了手机，对郑川抱歉地说：“ 丈夫的电话，这么晚了，他还在等我一块儿吃饭，真是傻头傻脑的。” 这是一种幸福的表白，这种情感郑川觉得陌生而又熟悉，他曾经拥有过这种情感，后来这种东西像云一样的飘走了，剩下了一片干裂的土地。就像郑川因为抽烟多而经常干裂的嘴唇一样。 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，作者于以健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 郑川期盼着和林小月的相见。回城的路上，精神恍惚的郑川眼前一再出现幻觉，而嫣红小女人的幸福状态让他羡慕不已。 郑川忍不住问起了嫣红的家庭。嫣红说她结婚一年多了，可是两个人仍然像分不开似的。丈夫在文化局工作，搞民俗和民间文化研究，每天下班她都是跑着上楼，经常因为跑得太急累得气喘吁吁的。问她为什么，她说想尽快地看见嫣红。啊，你们可真是太幸福了。郑川感叹着。嫣红说，不，现在正烦恼得很呢，本来该计划要孩子了，可我们不敢要。为什么？没钱呢，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至少得花几十万元吧。当然这还可以慢慢来，但是有了孩子得请保姆，房子得宽一点，但是要买新房，这几十万元从哪儿来？银行贷一点款，可十年二十年月月还款，那生活还会开心吗？嫣红说这些话的时候又快又急，显然这些烦恼压得他够重的了。郑川说想办法多挣点钱呢。嫣红说她和她的老公都只能挣单位的工资，别无他法。最气人的是她丈夫还心安理得，说是别让商业社会把人变成了非人，心态平和一点吗？生活有各种过法，为什么非要搭房子呢？就这样她的丈夫倒是过得心安理得的，成天看书，还写点研究性质的东西。她不务正业地研究历史，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消亡，成天想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。曾经有人找他在局里帮办一个文化经营许可证，办了之后就会有一笔不少的报酬，可他就是不接这个活儿，还说那个人的经营项目有赌博之嫌。嫣红跟他吵说，只管办证，别人怎么经营那不关你的事儿啊，再说这个社会上权力寻租的事情多了。可是你猜他怎么说？他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曾经说过，用不合法的行为来反抗不合法，难道就是合法吗？这个人简直是书生气透了。这就是生活，爱情在他的严酷性面前显得不堪一击，他削弱爱的光辉，甚至打击人的尊严。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？郑川无言以对，他想说有了钱有了新房好车未必就有爱情，但他动了动嘴唇没说出口。他叫老板过来结账，老板娘笑嘻嘻地问菜的味道怎么样。郑川嗯了一声说 这个时候他惊奇地看见了 老板娘的手背上戴着悼念死者的黑纱， 他不便多问，只觉得心里发紧，便和嫣红一起走出了小饭馆。外面他的宝马轿车静静地停在夜色中，公路上一片黑暗。嫣红说， 你精神好些了吗？ 不会再看见有白衣女人拦在路上了吗？你一定要在心里想，这是幻觉，这不是真的。你知道心理暗示对人是很有用的。郑川坐进了车，看见挡风玻璃上有一片树叶正在慢慢的往下滑落。他说，我试试看吧。从墓地回来，郑川成天想着关于死亡的问题，他摸着自己的额头、手臂、腿，想着他们最后都会被烧成雪白的灰，然后被葬在成片的坟墓中间。你不知道你的旁边葬着谁，你也不知道蚂蚁在你的墓碑旁排着队游行，有人来看望你了。空中下个雨，下过雪，又金光闪闪了，这些你都不知道，除非你的灵魂在大火前逃生了。是的，灵魂从人死的那一刻就飘出来了，它飘飞游走，时隐时现，东躲西藏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林小月，你不是要我到墓地来见你吗？你怎么就不出现了呢？那天晚上在漆黑的乡村公路上，郑川几乎是冒险将车开回城里来的。有白衣女人拦车，有可疑的路边饭馆让他停留。郑川回来后一直在想，有机会再出城去找那个饭馆，他一定并不存在，路人也会告诉你那个地方从来就没有过什么饭馆。郑川发现家里的人变得对他小心翼翼，他在房间的时候，刘英或者是狗妈在外面走路都是轻手轻脚的，仿佛惊动他。在办公室，高伟见到他欲言又止。郑川说，我看得出你有事，讲讲吧。没有关系。秘书高伟说，他住的房子的书房里好像总是有些可疑。郑川一下子就烦躁起来，打断他的话说，别讲了，我一听这些个头就像要炸了似的。林小月不出现了，连邮件也没有了，发给他不少信，也讲了这次去墓地的经历。可是石沉大海，他怎么了？林小月真的消失了吗？没有邮件到来，连谭小颖都等得焦急了。他说他就是想看这些邮件，他说读着这些邮件，输液时间一会儿就过去了。郑川曾经梦到林小月的灵魂在临终时都附到了这个小护士的身上，可是有什么办法验证这个梦的启示呢？一切都是悬而未决，郑川现在盼着的就是有林小月的邮件来说明这一切。这天夜里，他听见楼下的客厅里来客人了，他本能地惊了一下，他听见来客的说话声，是个女的。刘英接待来客的声音很热情，他们在谈论一对玉镯子。刘英说没见过这样好的玉镯子，戴在手腕子上很养人的吧。来客说，那当然了，这是文物了，至少几百年前的东西吧。刘英说，这个东西很值钱了。莱克说，黄金有价，玉无价嘛。这是建筑公司罗总的一点心意，知道嫂子喜欢收藏，便托我送点小东西来请嫂子笑纳。刘英问，这么好的东西从哪儿来的？莱克说，这是王老板古董店里的珍藏品，若不是罗总的面子，王老板还不肯出手呢。哦，郑总已经在楼上休息了吧？我就 不打搅他了。罗总明天晚上还要请他喝酒呢，请嫂子转告一声。郑川站在卧室的门口，听出楼下的来客是张烨，他是他的前任秘书，在社交界呼风唤雨，比现在的高伟能干多了。可是就是因为太能干，郑川总觉得有点被他安排的感觉。公司的工程要招标了，和谁见面，收谁的礼，他总是早早的穿针引线。他让送礼者去占古董店买东西，再将这些东西搬到郑川家，说是这样做显得很雅。但郑川怀疑他和古董店的王老板在合伙经营，关键是郑川对这位王老板抱有戒心，他现在处于鬼魂缠身的境地，与那些传了十代八代的古董或许有什么联系，说不定有些东西还是从墓穴里挖出来的。现在又来一对玉镯子，鬼才知道他有什么神秘的来历。刘英老听见他的房间里夜半有女人的说话声，他若是再戴上这个玉镯子，说不定会看见有鬼魂在他家走来走去了。再说这个古董店的王老板，他本身的来历就有点可疑。据说十多年前，他仅仅是开了一家小小的字画店，一边懒散的经营，一边忙于他的登山爱好。他当时30多岁，是业余登山队的成员，在一次未记录的登山活动中不幸遇难。他是在海拔5000米左右与队友失去联系的。有关方面出动了搜寻队，几天以后无功而返。他的亲人为他设了灵堂，悼念他，怀念他，然后一个人的死亡事件就过去了。没想到40多天之后，他突然出现在家人的面前，他的妻子差点吓得昏过去。他说他坠下了悬崖，被采药的山民救了，可是伤太重，一直昏迷不醒。山民用草药将他救过来的时候，一个月时间已经过去了。他便急急忙忙地赶了回来。接下来的变化是，他突然从单纯的经营字画到经营起各种古董来，并且生意红火。他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可是他的妻子却说他和原来相比变化非常大，就不像一个人似的。究竟前后的他有多大的不同，只有他妻子知道，然而他妻子却已经跟他离了婚，所以这中间的玄机没有人能知晓了。据郑川的观察，这王老板10多年前是登山爱好者，可从他身上看不出相关的痕迹。他现在是好静不好动，在古董店的后堂泡上一壶茶，他就能坐上半天。还经常说，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人，玩物养心比云游四海更让人心旷神怡。这样的人经营着这样的店，郑川对来自他店里的东西是既喜欢又存疑虑。这些被时间浸泡过的古董散发出的气息，为另一个空间的灵魂们打开了一条通道。郑川想，或许有一天科学能够测出这条通道的存在的。这个时候，郑川想走下楼去阻拦这对玉镯的到来，然而刘英是如此的喜欢他，想和他吵架吗？不过他们已经过了吵架的时期了。他们现在分住在南极和北极，虽然还共享着一个宇宙，但要爆发战争已经是有心无力了。郑川退回了房间，关上了房门，夜在房门紧闭的四壁内像深潭一样。他想到了墓地，想象着泥土下面的那种安静。 他打开了电脑，好像是楼下那对玉镯的到来挤开了一条幽暗通道似的，电子邮箱里出现了林小月新的邮件。邮件名：往事九。 你还记得那一个冬夜吗？那是我们俩共同度过的一个夜晚。 从那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能在一起过了。很多事物，它到来和结束的时候，人们自己一点都不知道，这就是命运。我至今还能望到那个夜晚的灯光，在我们的茅屋里，灶台上冒出的蒸汽使煤油灯的灯光更加朦胧。灶门前红光跳跃，牛肉的香味从锅里一阵一阵地窜出来。在那饥饿的年代，这样的夜晚简直成了我们的节日。生产队的牛死了，我分到了一大块牛肉。 我将你叫来了，我一定得跟你分享。那个夜晚，我甚至想到了，如果遇到战争或者是饥荒，我会将最后一块饼让给你吃。这想法我还没说出口，我的脸就红了。你问我怎么了，我说这灶火烤得我满脸发热。灶前的柴草没有了，我出门去柴草间抱柴草。这是连着房子搭出去的一间草棚子，三面没有墙，过冬的柴草都堆在那里面。天很黑，当我弯腰将手插进柴草堆的时候，我突然摸到了一个人的腿。我惊叫了一声，跑回屋子来，你也大为吃惊。我们一起分析这是怎么回事，有人被杀了，抛尸在柴草间，或者是自杀。可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死呢？无论如何得看看现场再说。你无畏地出去了，手上的电筒好像是勇士的武器。很快你笑着回来了，你说是一个喝醉了酒的农民摸黑回家的时候倒在这柴草间便睡着了。这个夜晚你没有走，在我这里一直待到了天亮。就是因为这个偶然的事件，我害怕，我总想到在柴草间摸到一个人的腿时候的惊骇。吃过牛肉之后夜已经很深了，我在门口望了一眼漆黑的竹林和田野，我让你留下了。两个人真的要在一起待上一夜的时候，我们都有点手足无措。我们开始讲故事，福尔摩斯的血字的研究，我听得毛骨悚然。我不知不觉的就到了半夜，我想解小便，平时我都是天黑前放一只粪桶在屋里的，可这次你在这儿，我觉得这么做很不雅，可怎么办呢？竹林外边有一个简易的茅厕，天很黑，我只好叫你陪我去那儿。我打着电筒钻进了那个竹巴围着的茅厕，你站在外面为我壮胆。当我们回到屋里的时候，我不停地发抖。冬天的夜晚，我们都被冻着了。我说，我们上床捂着吧。我用被子盖着双腿坐在床头，你还是站在屋里头不知所措。在我的催促下，你上了床，坐在这床的另一头，也用被子盖着双腿。天真冷啊，我们的双腿和膝盖抵在了一起，在被子的覆盖下，双腿慢慢的有了热气。你接着讲故事。转眼间窗纸上已经发白了，你跳下床说要走了，不然天亮后被人看见会给我带来不良的影响。我眼睁睁地望着你走，只能这样。在那个年代，男女共床是大逆不道的事情，被人发现可能就会毁了我们的声誉和前途。这个冬夜是我青春的纪念，从那以后命运的手将我们隔开了。如果早知道那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相聚，我就会紧紧地抱住你，生或者是死我都会无所畏惧的。我爱你，我们为什么要分开呢？然而我们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命运会是怎么安排。你走到门口的时候还说，下一次赶场的时候 我们在小镇的镇口见。没想到，这便是我们的结局。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，我只能为逝去的岁月、逝去的美好而哀悼了。 郑川在读完了这封邮件的时候，正听见刘英上楼来的脚步声，他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我在哪里？在那个遥远的冬夜，还是在人生下游的现在？茅屋里的油灯在记忆中浮现出来，漫长的故事让油灯结出了灯花。林小月的眼睛比灯花更亮，在火苗的跳动里，这双眼睛慢慢地暗淡下去了，化为他在暮色中看见的那方坟墓。然而一切并没有结束。每天下午，郑川坐在公司办公室里，心神不定，常常头晕。这次联系输液对他的高血脂似乎效果不大，血管阻塞，血流不畅。看来每天上午的输液还得坚持。公司里的事大多安排副总何林去处理了，他下午到办公室坐坐，只是例行公事罢了。坐在办公桌的前面，他有时会在恍惚中看见林小月坐在对面的沙发上。他对着一面小圆镜子正在梳头，然后他将梳子和镜子放在沙发上，对着郑川嫣然一笑，便走出去了。这一定是林小月上次在这里等他见面时的情景，然而他畏惧，他没敢来，遗留在这里的梳子和镜子后来也不翼而飞，想必是他后来取走了。现在郑川已经无所畏惧了，他甚至渴望跟他见面。郑川从他回忆往事的邮件中感觉到，一个曾经爱过的人，即使成为鬼魂，也会是那么亲切。可是林小月不会再出现了，而且他的邮件也绝不提现在发生的事，他只是一个劲儿的回忆往事。他为什么不解释近来发生的事情呢？这天下班之后，郑川走到外间办公室，对高伟说：“建筑公司的罗总今天晚上请客，你和我一块儿去吧。” 高伟说：“如果不是工作必须的话，他是不想去的。” 看来他已经不想做他曾经自嘲过的花瓶的角色了。 好吧， 随他去吧，可调换这秘书工作还得等一等。郑川总觉得在与林小月的灵魂交往中，高伟或在某种时候能够助他一臂之力。高伟又提起他住的房子了，他说夜里醒来的时候总有点胆战心惊的。郑川明白，那是曾经出现在书房里的鬼魂给他造成的心理影响。那鬼魂很可怕，郑川至今认为那不是林小月的灵魂。听高伟说，他隔壁一家三口人死于煤气中毒，那鬼魂是不是隔壁的女主人也说不准，只是这写字楼里的影子一定与林小月有关。从女厕所的隔板下露出的白色的高跟鞋，到女更衣间里走出的神秘女人，林小月的影子围绕着她，而她现在从容等待着见面的那一刻。她经常在下班后独自留在办公室，或者去走廊上溜达。她想，林小月出现的时候一定会带着早年的那种笑容。然而这天下班后，他匆匆地离开，是因为罗总的多次邀请，他不好再拒绝了。